几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伤 小辉，三十分钟的音乐之旅马上开始。今天的三十分钟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每人一首经典。第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《怒放的生命》。汪峰的歌曲适合失落的时候听，好像《怒放的生命》这样的歌曲能够激发人向前看。《怒放的生命》呢，是一首坚定有力并且励志的摇滚歌曲。让生命怒放是每个人的心声，所有的努力进取都浓缩在这样的精神里，这就是超越平凡的力量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来听一首抒情的歌曲，这是范凡的《如果没有以后》。 在朋友们聚会中附和，我借故离开，眼眶躲不开，红了。你意外的出席，我多忐忑。原来彼此好久都没联络，早已是疏远了的生活，看健谈的你还一如既往快乐，而我剩下陪你幸福资格。如果没以后，那就放开手，感谢你温暖过我胸口，不如去接受，享受那自由，做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。 就放开手，感谢你温暖过我胸口，不如接受享受那自由，从此做真爱你的朋友。 由姚笛、任重主演的电视剧《结婚为什么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。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，由范凡来献唱，唯美的歌词和浪漫的场景让人真的是大饱眼福。听着这首歌，貌似眼前又会浮现出了跌宕起伏的一番剧情。来听黑豹，怕你为自己流泪。 看着你无话